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东高西低气压场的影响，风速较小，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40到9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官厅水库20万亩湿地公园净化永定河。官厅水库是北京重要的备用水源地，也是永定河流域京津冀地区十分重要的生态节点。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在去年7月动工之后，一期工程目前已经进入了试运营，一系列的湿地保护修复措施，超过2万亩的沿岸绿化以及水生植物栽种面积，将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和保障北京水生态的安全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呢，是目前华北地区规划的面积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西起洋河，从下花园区进入怀来处，东至怀来与延庆区的交界处，围绕官厅水库而建，规划的总面积达到了20.3万亩，其中10万亩是水库的水面。那么官厅水库是国家湿地公园项目的公园里的湿地是属于复合型的湿地，包括了永久型河流湿地、红泛平原湿地、库塘湿地、水产养殖场和稻田5种类型。保护好这批湿地，对永定河流域水